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3，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 魔力工厂， 对，然后来点击， 这是太有魔力了吗？是吗？ 对，然后就一下就被震慑到了。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呢，来观看我们的是嘉宾和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嗯，对。 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直播的形式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也可以通过如果您在北京地界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的双频啊。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当然如果能看到我们嘉宾是最好的话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摄影达人，这位摄影达人说，哎，倒是也奇怪啊，我认识不少学摄影的或者是就是摄影技术特别好的哥们儿，他们长相都特别帅。 哦，为什么呢？ 我也很奇怪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拍人好看，然后自己也长得好看是吗？ 对，然后就是之前认识一个哥们儿，就是我一个姐姐总拿他跟我开玩笑说，你看看人家总能找着女朋友，你说你都单身这么长时间了，你咋就不能学人家呢？我说人家，你想想人家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主持人呢？怎么了？我说我是主持人，每天要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来去面对嘉宾。你能跟嘉宾发生什么吗？不能。人家是干什么的呀？ 我觉得听你的语气，你特别想发生点什么。 当然没有。你想想人家是干嘛的呀？摄影师，每天要干嘛呀？给小姑娘拍照片。 哎，对。 是不是我是不是发现我说的话无懈可击？ 对对对，无懈可击，就主要是有多一些相处的机会，然后就自然水到渠成，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吧？我们以这种动机揣测人家摄影师好吗？ 嗯，不大好。那还是让人家摄影师自己来回答一下我们俩刚刚揣测的动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啊。有请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博虎点秋香的嘉宾李子瑶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欢迎。 OK 呀、啊，大家好，我是李子瑶啊。其实不要叫我摄影达人啊，为什么给我贴一个这样的这个 tag？ 你可以叫我自拍达人。对，因为其实我拍别人跟别人拍我的片是一样多的。嗯，然后因为大家不是都学这个传媒方面嘛，所以呢，就是如果有相机的话，都会相互约着出去互相拍，然后呢回来自己也修一修照片，练一练后期之类的，所以也不算那么啊达人啊，只是一个爱好而已。那我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一个西安人啊，来自陕西西安。对，然后我跟两位主播呢是校友，所以一开始本来还挺紧张的，但是跟你们聊了聊发现大家是同级同校友，就瞬间没那么紧张， 发现大家都不这么正经就算了吧。 对对对对， 发现我们节目的内核所在了。 对对对，那这个子瑶就是简单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俩刚刚揣测的摄影师的心理，或者说就是喜欢摄影啊或者学摄影的这些同学的心理，我们俩说的对吗？ 其实啊，真的就是为什么说会摄影的男孩比较容易找到女朋友呢？就是比较他就自带那种撩妹的属性。然后说如果说有空嘛，咱们出去吃饭看电影，这也很老套了。有空嘛，咱们出去拍片儿。 我还回来了。 咱们出去拍片，然后去一个。 我们出去拍照片啊，就咱们把话说清楚。 咱们出去 拍照片。 哎，对对 对。 然后去一个什么就是很美的地方，然后去或者说就是女孩子很喜欢的地方，然后呢给她拍上一套她喜欢的照片回来给她一修，让她美美的发朋友圈发微博。一下就能获得他的芳心了。 这个我作证，我当年呢在电视学院混的时候，然后我们 还混过电视圈。 对，我们混过电视圈。然后我们专门有摄影这门课。然后呢广院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师是于然老师，你知道吗？对，然后他就是用了一节课，用了半节课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给各种妹子拍照的经验。然后另外一位摄影老师郭彦民老师，好像就是跟他当年就是给他当模特的妹子，最后俩人成了，结婚了。所以说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因为没学摄影。大佐懂了吗？ 明白了。 就是 我说为什么之前每次跟这个就是小女生出去玩的时候，人家一让我照照片我就拿过来，我说我不用照啊，谁随便来一张呗，然后啪一照，或者是要求跟我自拍的时候，我就一张大脸，然后也不管人家这个好看不好看啊。 而且他们这种身高特别讨厌，就是本身就比我们高，然后拍的时候还不蹲， 对， 就直接从上面往下拍，怎么丑怎么来，然后1.65米拍成1.55米，是不是你们？ 难道你不是1.55米吗？ 我1.35米 是吧？ 是， 所以就是子瑶之前有没有算是八卦一下吧啊，这个。之前有没有通过摄影结识过就是跟自己比较搭的女生？ 有吧，大家都是就是挺好的 成年人了。 没有，大家都是就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是说一起出去拍，然后就一拍即合，然后出去然后就其实大家都相互在拍，然后也都在就是练习这个拍摄的这些技巧。就像那个刚才大佐说啊，就是说如果出去跟女孩拍的话，其实还是要蹲下拍， 对， 这样 一定 会 蹲下拍，谢谢， 会显她的腿长。然后呢，然后如果想要腿更长的话，你可以把 你可以趴下拍， 对的，你可以把她脚放在就整个照片的下面，就是切着边儿。然后你最后处理照片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调成一个2:3或者是9:16的这个比例。 太狠了，我觉得他刚刚这话把我们女生就是所有照片的技巧都揭露出来了。就是 难道不都是这样？ 大家都是这么干，就是蹲着拍，然后拍完再屁一下，再调一下角度，用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梯形的那么一拉伸，然后腿会长好。 对， 所以这就是每次咱们拍完照片之后，你要拿去修半个小时的理由 吗？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拍照都用我的手机，因为 对，然后每次都不修我是吗？ 没有，你天 就是在一张白脸旁边是一张黑脸， 天生 励志男子气。哎， 不 用 谢 你 啊。这个既然说到摄影啊，刚刚子瑶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2:3啊，还是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比例。这个我们也是在他的微博上搜到了一组照片，就是他教别人怎么拍照片的这个一组小的照片，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是 就是我那天我回老家的时候、哦、然后在就黄河边上随手拍了一张，那天是夕阳嘛、哦、但也没有太阳，这张照片就拍出来，其实你这个用系统相机就是原生相机拍嘛、嗯、所以呢会很黑，因为那个时候阳光不是很好了。 对， 然后我当时发了一组微博照片，我就说你如何把一张照片啊，你就是通过你自己的后期，因为 iPhone 自己的那个系统相册里面的那个调光调色功能、 哦、 把它调亮，然后你可以往后看，它把这个阴影拉上去，把高光拉下来，然后对对对对对对， 系统滤镜选择烙黄可跳过，什么意思？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加滤镜的话也可以不用加，然后你看下一张、嗯、把那个高光阴影调一调， 拉高清晰度， 哎哎哎啊、就是可以展现照片更多的细节、哦、这个功能，然后 哦，所以刚刚那第一张展示的是原片、 这个、 是吗？ 对， 第一张是原片， 然后降低高光了以后，然后天空会更蓝，然后那个云彩那边会泛黄、嗯、然后、 啊、就是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部分是吧？ 对，然后拉高这个阴影， 拉高阴影 就可以把黑色的部分的光调亮一点，然后你看马路也变得、 哦、马路也变得亮了、 嗯、 然后再往下的步骤就是把这张照片调成那种日漫风格的感觉了， 降低 对比度了以后就可以就是让这个照片、 哎、真的有那种感觉、 哎、 稍微就是变得模糊一点啊、有那种 感觉，有漫画风 漫画的感觉。 对 然后还要提高饱和度， 提高饱和 好复杂， 然后最后一 哇这 最后一 步了 啊， 七步八步九步 调一下 色 温，色 偏左一致冷调， 对， 哎，这个我们稍稍解释一下吧。这个 就是色温有暖跟冷嘛， 嗯， 然后一般咱们看的日漫里面都是比较冷调比较多的，天会蓝一点、 哦， 然后人物形象也会比较白皙， 哦，然后最后的一张原片就变成这样子，哎，还是挺漂亮的、啊， 是的， 就是从它的原片是这个黑不拉几的，然后最后变成这样子，哎，真的真的 这种。 对，因为 很简单。 对，因为我们一般修图都会用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 app 嘛。 嗯、 但是他用 iPhone 自带的调，我还真是没有试过，下次可以试一下。 对，我基本上都用 iPhone 自带的这个，就是那个烙黄的滤镜 啊啊， 就是不管拍什么，我都用它那个滤镜。 还要吐槽一下，就直男拍照真的特别喜欢用这个滤镜， 为什么？ 然后拍人也用这个滤镜，然后那个脸巨黄， 特别黄，因为那个色彩饱和度比较高。 对， 难道不会显得特别有历史感吗？这张照片 不这样觉得， 那怎么不用？黑白滤镜 了哦，他们也很喜欢用黑白滤镜。 对呀、啊，就会显得很有格调。 对，就不管什么照片都要套一张黑白滤镜。啊、我觉得我们回头可以好好讲讲滤镜的选择技巧。 对，就显得很有格调。所以、 嗯、 只要刚刚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么多，还有一点啊，你就比如说作为一个男生也好，作为女生也好，咱们、嗯、你觉得咱们是先介绍男生摆的 pose 呢，还是先介绍女生摆的 pose 呢？ 啊， 就是你看啊，比如说拍照片的时候，来这个子萌姐姐， 嗯， 就是假如说现在要给你拍照了， 嗯， 嗯，然后你要摆一个什么样的 pose？ 没有，我一般就是 手掐腰腿。 没有那么， 咱要不站起来。 就是哎，我其实拍照特别僵硬，然后我一般呢就是找个侧角度，然后摆出一副又不刻意，但实际上非常刻意的那种角度，就类似于就这种吧，就这种 啊。是类似于摆拍， 对，因为他们都说就是最高境界是抓拍，但我抓拍巨丑，然后放弃了。 叉腰这个动作挺有讲究的，当然在小品里面不是说什么手插的哪就是腰嘛、 啊， 然后手以下全是腿嘛。 啊，对。 你如果穿那种衣服， 那我下次再照片再照，我就这样，我就这样。 对，所以你手可以稍微往上提一点，然后就让别人视觉上感觉你的腰在这里，然后下面就全是腿了。 我没想到一个男生居然这么懂拍照， 因为有时候拍、 嗯、 拍姑娘的时候也要跟她讲一讲怎么拍，比如说 那怎么插腰好看呢、 就是、啊 怎么插腰 摆一个什么样的 pose 会比较好看，就是会比较更招这个女生喜欢 的 一点， 就是你插的那条腿可以往前伸，因为女生应该懂，就是腿往前伸会变长一点， 对，就是 奶 条腿在前面， 对， 因为它是斜着看过来， 嗯， 这么神奇， 你试 试， 我不要，我腿本身就挺长的，我刚刚都已经这么掐了吗？我告诉你，脖子以下全是腿， 对，而且然后再有，如果有那种很长发比较美的女生啊，可以给她拍这种侧眼，然后或者是那种回眸，就是那种。 哦， 你要戴个假发，绝对是个特别撩人的姑娘。 我要去花椒上面刷礼物了。 哎，行行行，淡定淡定淡定。既然说完了姑娘怎么拍照片啊，如果大家想这个更仔细的学习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留下子瑶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这看他自己喜欢，大家也可以去自行寻找他之前拍过的照片啊，或者是自己私信他，小哥哥给我拍张照片好不好？这样的，看你自己了。 小哥哥约个片吗？ 约个片。 对对对，这个。说完了女生，咱们再来说说男生。毕竟男生拍照片这个还是不大，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心里边想的吧，就是给我拍照片。 可以回去看看咱们大屏幕，看看 就不要看了。 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拍的。 反正您一看看 这 个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张照片，刚刚就是 标志性动作，他不管在哪都是这样拍的。 就很棒啊！怎么、啊？ 这种姿势是不是有点傻呢？ 挺好的，就是显得你这个人很直率。 说实话， 真的， 我喜欢听实话的。 但是因为男生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一般都不是很会摆。那如果说就是要去那种影棚里面拍一些艺术照的话，有时候有男生比较僵硬嘛，然后摄影师就会给他教几个，就比如说你要显得你很酷的话，你可以手接住手嘛，手摆在这里，然后眼神给一个眼神之类的，然后或者说反正你就可以怎么说呢， 就还有其他一些什么 展示你的轮廓。男生你要轮廓一定要硬，这样你就会英气十足。 对 对， 大佐看了一眼自己，在寻找轮廓。 自己看了一眼身后大屏幕上的照片，哎，这姑娘还是长得不错的吧？ 我觉得对，当然可能大家就简单介绍这么一些，可能大家觉得还不够啊。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去联系这位小哥哥，然后去多学一些，就是人像摄影的各种摆拍姿势。 对对对对对，如何这个拍出更好看的照片啊？这个我看到我们花椒平台上这。Alice 又是87596，我就不念后边了啊。他说隔着屏幕都被嘉宾的眼神电着了， 真假的？ 肯定是，刚刚的眼神都把我电着了，我就简单的瞟了眼屏幕，全身触电，也可能咱们台子漏电了啊。这个说完了摄影啊，不仅仅他是一位会摄影的小哥哥，而且他的短视频做的还是很厉害。要知道现在这是一个 短视频为王嘛，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全媒体的一个社会嘛， 是的， 而且大家要不就是七秒，要不就是七分钟，是七秒七分钟是吧？还是五秒五分钟， 最多不要超过五分钟， 对，最多不要超过五分钟，还是短视频为王这个概念。所以他呢不仅仅啊就是自己边拍还边会做小视频，我们这儿也是找到了一段他之前拍过的算是小品 就是脑洞作品吧，因为里面综合了很多种艺术手法，像电影、电视剧、小品、综艺等等的 啊，都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一起来看一下这部制作这个取景摄像兼导演来自于李子瑶的《取外卖》，一起来看。 喂，马上下来，你取下外卖。 取外卖？ 为什么我吃啊？ 你那门进。 电影 视剧。 喂。哦，好的好的，马上下来。外卖到了。 那我帮你去取吧。 哎，宝贝儿，我看见外面有你外卖。 突然结束， 突然结束，猝不及防。 我微博上也有，你们可以去微博看。 对，一会儿我们会公布这个摄影，这个还有短视频制作，还有一项更厉害的技能，一会儿再告诉你们的小哥哥李子瑶的微博啊，大家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刚刚说到这个短视频的制作，咱们也是说了不少。那当时子瑶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啊，就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啊，他。 他说实话是我的一个一年前的一个脑洞。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如何能把一个就一件很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啊、嗯、用电影的手法，用电视剧的手法，用综艺小品游戏然后默片这种就是多手法来给他拍一遍展示一遍。然后我一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呢直到今年暑假才把它终于实现了，就跟我们团的这个小伙伴一块把它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我把它后期，这主要东西还是在后期啊，这个后期的这个剪辑是我来做的、 嗯、 然后就是包括你们如果看到后面的话，综艺就是下面有字幕条啊，旁边有那种白条字的解说，然后呢有 logo 电视台的 logo 等等的、嗯、就是我去找这些素材拼上去，然后就是把每一个艺术手法最特色的地方展示出来，我觉得 这个 挺有意思的， 还是真的挺棒的。就短视频为王，但是短视频里边的，就是所有视频里边的，它还是以内容为主，或者说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后期制作出来的东西。 是， 比如说当时那个叫什么拜托了冰箱， 嗯， 对，拜托了冰箱，它为什么当时那么火？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写到的就是所有人都在表白他当时的那个做后期的那个小哥哥，对对对对，就是当然节目质量也非常的高，也很有内容，但是。把后期加进去之后，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俩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后面啪炸出一大炸弹是吗？那可能整个 嗯后期特别 整段垮掉， 对，整段垮掉。 刚刚那个呢，后面还有就是综艺部分都很精彩的内容，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在大概55分左右的时候公布我们全才这位全才的微博、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微博上面搜一下这个视频，把它看完。 刚刚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说这个子瑶还有一项特别厉害的技能， 嗯， 是什么呢？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 也不是特别厉害的技能，就是挺爱唱歌的。 嗯， 然后呢，就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社团，叫库卡阿卡贝拉清唱社。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阿卡贝拉这个演唱形式啊，就是纯人声无伴奏。然后我们每个人就只用自己的嘴去发出声音来完成一首歌的合唱，就包括我们。要分声部嘛，就是男生男低男高，然后女生女低女高，然后还有 solo， 然后还有 b-box， 然后这些人所有人在一起完成一首歌， 嗯， 然后这些合音合起来特别的美妙动听，我觉得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用纯人声然后去代替伴奏和乐器， 对对对， 然后但是出来的是就是那种就 一首成型的歌曲， 就自带伴奏和乐器的一首歌曲。 对 对, 对，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参加阿卡贝拉的合唱团呢？ 因为这个社团当时它是2014年，就是我入学的时候， 嗯， 才建立的一个比较新的社团，然后。他在这个2015年的暑假前、暑假前的一个晚会上、应该是个毕业晚会吧，他们上台表演了一首《我的歌声里》，然后我当时觉得 好酷、哦、 好好听，就当时被迷住了，我说我下学期要加这个、加这个社团， 嗯， 然后我大二上的时候就去跑过去面试，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其实面试还挺严格的， 你、当时的面试都面试了些什么呀？ 就让他们要测我的音准音域，就是包括视听练耳，就是他们弹几个我要唱一下，然后他们要测我能唱高到哪里低到哪里，然后我最低我当时我记得好像唱到 low B、 low 就、这个音，然后他们说哦你可以来唱男低吧，然后就加入，然后成为了乐团的 bass。 嚯，这真的挺不错的。 是， 嗯，那这个既然是阿卡贝拉，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对不 对, 对， 大家如果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话，要知道我们经常是一个 要瘦一下 给这个嘉宾挖坑的一个 咱 就说实话， 同时说出了两个意思、就是、 对，先说实话， 主要是给嘉宾一个 展示 的 平台嘛， 机会和平台、 对，今天的嘉宾也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话筒交给你，给我们简单的稍稍唱两句纯人声的阿卡贝拉。 因为阿卡贝拉是要很多人一起嘛，所以我一个人也只能 大伴奏 没有了，所以 我 一个人也就只能来 solo 一下清唱，而且我刚说我音域特别低，所以一般高音域的歌我都挑战不了，所以我就只能唱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比较低。 OK， 话筒交给你。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喂， 就这样吧，放过我。 嗯，还是挺，真的挺好听的，就是虽然说是一个人的 solo 吧，但是确实能听出， 就是男低在广播里听特别好听。 对对 对, 对, 对， 男高上次咱们来了一个，就是 唱美声的， 唱美声的，然后就会觉得那个稍微有点 尴尬， 有点刺激， 对，有点刺耳啊。这个时间也是到了19:55啊，我们也是按照约定啊，子瑶给我们公布一个你 的 联系方式吧， 要公布一个 那我的微博。告诉 大 家，大 家记住了，拿起你的小本本， 特别简单，就是我的名字，李子瑶， 李子瑶， 对， 没有， 你们可以， 没有其他任何的符号， 对，就这三个字，李子瑶， 哪一个子？ 木子，木子李，儿子的子，瑶是尧舜禹的尧， 好，大家记住了啊， 相信大家记住了， 对对对，这位既会摄影啊，还会做短视频，还会唱阿卡贝拉，而且最重要的是长得帅，还是一暖男，大家回去自行关注他的微博。好了，今天的博虎甜心香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 拜拜，明天见。No, no, no.